产品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活力调频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传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看江山美，不把青春辜负。 982青春联盟 全力打造青春读书会， 声情并茂，有料有味。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不忘初心跟党走，读书实践勇担当。各位大学生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石潇，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青春读书会专栏。 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黄源，我和石潇都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专题组。青春读书会这个专栏是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靠谱青年特别推出的，在靠谱青年的策划统筹下，百名学子和靠谱君接力朗读了一本特别有意义的书籍。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没错，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系列采访实录，2017年8月在全国发行，用真实的历史细节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 上期节目有5位朗读者为我们带来了书中的精彩内容，我们今天就继续为大家带来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朗读接力集锦。第6篇是由北京科技大学的窦学征同学来朗读的，题目是文安一集上轰动了，青年习近平把外套脱下来给了讨吃老汉。 大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窦学征，今天由我继续为您朗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梁家河这个村是一个姓氏比较多的自然村，家族之间、邻里之间、前后生产队之间，甚至兄弟姐妹之间，总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有时还挺复杂。在担任村支书后，近平在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时，能够认真细致地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做说服工作，鼓励大家放下分歧往前看，团结起来把事情做好。近平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当时请了王栓的弟弟根栓回来打铁，他这个人黑黝黝的， 身材高大魁梧，力气大，打铁的手艺很好，性格也比较直爽，说话办事粗线条一些。他当时在文安义公社集上打铁，金平把他动员回队里来打铁做农具，这样村里在供应本村农具使用的同时，还能有些创收，有些活钱。但是根栓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梁家河打铁的收入不如文安义高了，他就不太满意，想走。队里不让他走，他就要待遇，每个月要给他涨工分。他这个人讲话很直，好像八匹骡子也拉不回来的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当时这个铁业社是村里挺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对村里的损失不小。这件事很快反映到晋平那里，我们都知道晋平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讲话也很直率，根栓也是个很硬的人，两个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我们担心晋平去找他谈，万一谈崩了，闹出点什么问题，铁业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实际上没过多久，晋平就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说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来晋平先是跟他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来终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打动了，他表示还是留在梁家河为村里的铁业社继续做事。还有一次，我和晋平一起到文安义公社赶集，晋平那个时候经常熬夜用煤油灯看书，所以他是计划到文安义去买些煤油，再买些烟。那时我们经济上比较窘迫，手里钱很有限，只能买最便宜的经济烟卷烟，九分钱一包，九毛钱一条。不成想刚刚到公社院外，我们碰见几个老乡，他们对季平说，集上有个讨吃老汉，说是你爸爸原来的卫士，他从绥德米脂一路讨饭下来到文安义，听说你在这儿，要来找你呢。晋平说那我去看一下，当时我也没在意，结果过了一会儿，文安义集上就轰动了，有从集上过来的人说，刚才习近平在街上碰见了个讨吃老汉，说是他爸爸过去的卫士，他就把身上的钱，陕西省粮票，全国粮票都掏光了，给了那个老汉，还把外套也脱下来给了人家。晋平从集上回来，在公社外和我们会合的时候，我问他事情经过，晋平说那个老汉说他是我爸爸过去的卫士，我看他很困难，从绥德一路乞讨下来，心中不忍，就把钱和粮票都给他了。我说你都给人家了，他说都给人家了。我说这下煤油和烟也买不成了。回到梁家河，我跟晋平又谈起这件事，我问你当时有没有问那个老汉是真的假的呀，晋平跟我说他能叫得出我妈妈的名字，能说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还有一些事情他说的也都对得上。听到晋平介绍这些情况，我就多问了一句，晋平他不会骗你吧？晋平坦然一笑说，我现在是个普通农民，他骗我什么，他不会骗我的。听到晋平这么坦诚地说，我十分感动，肃然起敬。晋平对这位贫穷老人的这种理解，这种信任，这种古人所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情怀，毫无保留倾囊相赠，真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难能可贵的。雷平生接着说，当时我们已经插队几年了，晋平说自己是个普通农民，反映出他对农民思想感情的变化，他没有自称知青，而是自称普通农民，说明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农民之中了。晋平对基层群众，对农民的感情非常深厚，近几年他一再强调扶贫要攻坚，扶贫要精准，就是因为他曾经就是一名农民，他很理解，很懂农民，无论是当知青的时候，还是当大队书记的时候，他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和一些没有农村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区别的，只有在基层受过苦，知道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才能够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才能够有正确的工作方法， 才能真正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李荣生说，金平不仅经常称自己是农民，也经常说我们老陕如何如何，可以看出当时他已经把自己看成陕北农民中的一员了。他从内心觉得自己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是很光荣的事。1973年后半年，金平在赵家河当社交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是想上大学。当我问他的想法时，金平说，我1974年不上大学了。我感到很突然，问他说，1974年招考工农兵学员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不上了？金平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金平当时正在赵家河参加整队工作，地区革委会要求全区各县农村要三遍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热火朝天，金平也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当时考虑离开赵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的机会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当时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通过做工作促使大专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可以从基层招收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未来招生政策很可能会有反复。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招生条件和方法就做了好大的调整。如果哪天说不招生了，没走的人也许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劝金平说，金平，你可要想好了，74年这是个机会，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不再允许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金平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在那个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年代，习近平能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和粮票送给一名贫困的老人，并将外套脱下来披在老人身上。我想正是他那些令人动容的行为，让习近平更加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那么习近平成为梁家河村支书以后，都给村里做了哪些实事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第七篇，有请清华大学的朗读志愿者王静涵跟大家一起分享晋平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掘和镐头使劲的一下一下挖。 大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王静涵，今天由我继续为您朗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雷平生分析晋平当时的心境时这样说，一方面晋平确实认为陕西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父兄战斗过的地方，觉得成为一个陕北劳动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儿；另一方面他对陕北这片土地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晋平当时家里压力很大，携老无端受迫害，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视，天各一方。当时很多人都用异样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黄土地上埋头苦干，老百姓对他很认可，很信任。老百姓保护他，爱护他，让他当家，带领大家向前闯。他深刻意识到，是陕北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自己，应该有所回报，要为梁家河做点事。另外，当时生产队也需要敢想敢干、眼界开阔的年轻人带着社员们闯一闯。当时金平自己又有这个决心，想要挑这个重担，后来他也确实挑起了重担，给梁家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习近平成为梁家河村支书以后，都给村里做了哪些实事呢？雷平生说，晋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的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晋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 希望他们在两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了一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晋平收到种子后，专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很好。晋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制种站去学习两种培育工作。制种站把种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晋平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知识，还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有关制种的知识，父系一号、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交优势等等。晋平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津有味。晋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晋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晋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当时晋平、吴玉华、梁玉明还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线。我们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湿，但是因为达到一定深度，铲子就很难施展开了，于是我们就在外面搭了一个井架，上了滑轮，晋平跳下去继续挖，他挖一阵，我们也轮着下去替他。那时候天气很冷，我们当时都穿着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还不断往下掉土。经过努力，水源终于找到了，有一个胳膊粗细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来之后，我们要把水流起来，就要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土冻在一起，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把坝渗穿，所以我们必须用老掘或镐头把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队的婆姨和娃娃比较多，男壮劳力就只有我们几个。那时候天很冷，基建队社员站在边上，怕踩在冰水里冻脚，就不往下走。晋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掘和镐头使劲儿地一下一下挖。吴玉华是个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动员工作，他朝大家喊：哎，你们看，习书记都已经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能吃苦，我们给自己家里修坝咋能不出力呢？吴玉华喊罢也跳了下去，和晋平一起挖。这时候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力挖，把残冰清理出去。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半沼气的事情我也比较了解，晋平当时是到四川遂宁县学习沼气技术，还请一位技术员到梁家河来帮忙。这位技术员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调水泥，怎么防沙眼，怎么防漏气，沼气使用什么样的规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这个师傅干了一段时间，在陕北各方面都很不习惯，就想回四川老家。他前后经过了几次思想动摇，就是想回家去。晋平反复给他做工作，解决思想上的负担，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这位技术员最终没有半途而废，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我们可以看到，在插队的过程中，习近平没有辜负陕北百姓的期待，他挑起了重担，带领乡亲们找种子、打水源、拌沼气，给梁家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给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系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那么他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来听第八篇，有请北京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部长乔学慧为大家朗读。晋平曾经讲过，他在最困难的时候，陕北老乡收留了他。 大家好，我是北京团市委的乔学慧，今天由我为您朗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雷平生说，在农村的这七年是晋平人生道路中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他的整个成长、成熟、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晋平能走好人生的第一步，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这七年努力拼搏、自强不息、刻苦磨练，这是他成长的重要内因。另一方面，外部因素也很重要。展开来讲，我认为他的成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条，是晋平在下乡期间一直坚持劳动、坚持自我磨练、坚持学习。我和他在梁家河一起六年，目睹了他在各个方面的不懈努力、自强不息，见证了他扎根农村的整个过程。第二条是党组织的培养，从梁家河大队、文安义公社直到延川县，各级党组织对晋平的关心爱护是他成长的重要基础。这包括前面我讲过的冯家平公社书记赵廷弼等人对他的关心、爱护、培养，对他的激励和帮助。第三条是陕北老乡的关怀教育。晋平自己也曾经讲过，他在最困难的时候，陕北老乡收留了他，养育了他，教育了他。群众对晋平的关爱，使他对农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第四条是家庭与环境的影响。习老和齐心阿姨对晋平的言传身教、不懈督促，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对他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个人，在农村时经常听晋平提起来，就是他大姨齐云阿姨。晋平几次给我讲，他得到大姨齐云阿姨的关照，聆听到大姨的教诲。晋平最初会对大姨讲陕北生活的艰苦，那里的条件多么恶劣。齐云阿姨是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对农村生活非常了解。她在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太行山根据地，那里是八路军力量和日伪势力犬牙相制的地方，斗争形势十分险恶，随时会有牺牲的危险。齐云阿姨对晋平说，那个时候只有坚决依靠老乡，找到老乡才能坚持斗争、坚持生存，哪有嫌弃农村生活艰苦、农民落后的道理。如果那个时候离开老乡，共产党员一天都活不了。晋平回来以后，把大姨对他的教诲 也转述给我听。由此可见，齐云阿姨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晋平成长过程中，家风的影响潜移默化，十分深刻。在1972年，他的家庭最困难的时候，晋平的姥姥去世。在他们全家沉痛参加完老人追悼会后，我在新街口他们家中看到了心情沉痛的齐心阿姨、乔乔大姐与晋平。乔乔大姐见到我后，向我介绍了追悼会的情况，还充满激情地为我背诵了表哥魏北林为老人写的悼词。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关头，老人带领全家毅然走上太行，投奔革命，参加八路军，慷慨激昂，溢于言表。在这样充满追求进步的豪情、充满正能量的家庭中，晋平所受的熏陶对他成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还应当提到晋平在八一学校读书时的两位老师，陈秋颖与齐荣先。这两位老师都先后担任晋平初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晋平在窑洞里也几次讲给我听过，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他们都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晋平要相信党，要守纪律，不要对老师做不恰当的事。这些提醒与告诫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插队的七年里，习近平不仅经常称自己是农民，还经常说我们老陕如何如何。这与他后来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是一脉相承的。听完朗读者的分享，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至真至朴的为民情怀，原来早就根植于习近平总书记心中。 是的，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七年，与当地父老乡亲打成一片，甚至可以说是融为一体。通过这本书，我们一起聆听青年时期习近平的故事和经历，我们能更好地学习习总书记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好了，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之青春读书会专栏，稍后见。 看到天色清晰，你只有情愿是无尽的承受，一次次执着就不需要理由，也许会忐忑却从不会停留。就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它这样燃烧从今天到永久，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曾然是风雨现在一起守候。 感到电色惊心，一切的情愿是无尽的承受。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看江山美，不把青春辜负。 982青春联盟 全力打造青春读书会， 声情并茂，有料有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欢迎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黄源，这里是青春联盟之青春读书会专栏，由团市委与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制作。率先为您带来的是有声书籍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施潇。在北京团市委新媒体中央厨房的组织下，来自全国高校的大学生和北京共青团的机关干部为您接力朗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体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与坚毅品格的磨练。 是的，上半时段我们共同倾听了第6篇到第8篇。我们知道习近平和雷平生都是酷爱读书的人，他们在同一孔窑洞住了大约6年，在读书学习方面有很多交流。那么习近平读书学习的特点是怎样的呢？下面请听第9篇，由湖南文理学院的杨嘉义朗读，题目是静平有个缝针的时间都要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 大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杨嘉义，今天由我继续为您朗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关于习近平读书学习的特点，雷平生这样说：学习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近平思路宽广，思想活跃，分析问题能力很强，这同他刻苦读书学习分不开。他在陕北农村劳动期间，数年如一日保持着刻苦学习的习惯。据我了解，静平读书学习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勤奋好学，到了夜以继日的程度。正如有些老乡所讲的，有个缝针的时间都要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白天去山上劳动，晚上回家一有空就看书。后来大部分知青离开了，窑洞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我们在炕上有各自的床位，中间隔着一个炕桌，炕桌上有盏煤油灯， 白天干了一天活就已经很累了，晚上吃过饭，我如果觉得累就睡觉了。而静平吃过晚饭，总是拿起书本开始学习，他怕影响我睡觉，就把灯移到一旁，用身体挡住光线。他看书常常到非常晚，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发现静平还在看书，就问静平，你怎么还不睡呀？他总是说再看一会儿。有一次白天聊起天来，他和我调侃说，昨晚看书至深夜，四周寂静，颇有些世人皆睡我独醒的味道。还有一次他颇有感慨地说，农村知青生活可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高度结合呀。事实的确如此，白天劳动强度大，人已经很疲劳，每天吃的也不好，回窑后再长时间阅读，大脑高速运转，对体力和脑力都有很大的消耗。第二，他读书注重分析对比，一方面静平会就一个观点一个史实找出很多相关书籍来阅读比较，从不同的侧面去了解和分析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也会跟别人进行讨论。他看书经常是几本书同时看，有所对比有所分析，不但比较几种说法的异同，也推销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正所谓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雷荣生说道，静平这个读书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他经常是以看一本书为主，同时又寻找相关的书籍作为佐证，不断地扩展阅读书中的知识。比如他看中国历史，就是先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主要读本来学习，但在学习中发现史学家的不同观点时，就以钱穆、吕振宇等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书籍来互相印证、互相对比、深入理解，这样学到的历史观点是一个立体全面的观点，既掌握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与不同点，也养成了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雷平生说，确实是这样，静平在了解不同学者的观点后非常喜欢自己思考，他经常问我，这本书你看过没有？如果我看过，他会就某一个观点与我进行讨论，他对讨论切磋推敲印证那些重要的知识点非常有兴趣。虽然我们那个年纪所讨论的问题未必有多么深奥多么专业，但确实起到了活跃思想拓展思路的作用。静平曾有一次外出住在集体宿舍，碰到一位中央党校党史专业的年轻教师，他们讨论起了五四运动。静平那次与这位年轻教师交流，就学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回来以后他把自己的心得讲给我听。他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对其爆发原因有很多成型的论述，但那次和党校老师的讨论中，他又搞明白了一个关键点，就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是国内矛盾集合与爆发的产物，也是国际矛盾集合与催化的产物。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巴黎和会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哪有什么公理战胜强权，世界依然是强权政治，中国被世界所接纳的希望彻底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众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对西方阵营极度失望之余，反帝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视线转向刚刚进行过十月革命的邻近苏俄，希望用激烈手段改造中国改造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个政治事件都与上述国际大形势以及民间舆情民众情绪密切相关， 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迫使中国人喊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救亡口号的一个重要原因。静平声情并茂地给我讲述了威尔逊14点和平原则、国际联盟、巴黎和会、英国和法国的态度等内容。今天我们的历史知识大大丰富了，这些可能都算是常识了，但在书籍和信息比较匮乏的年代，对于知识饥渴的我们听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这说明静平是多么注意吸收新知识。 刚才我们听到了习近平是怎样抓紧时间读书，怎么既知其然又知所以然。那么在阅读过程中，习近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军事和国际政治类著作分别有哪些体会呢？我们来听第十篇的解答，由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毛小刚朗读。 大家好，我是北京团市委的毛小刚，今天由我为您朗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雷平生介绍，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各大纲领批判》等，是要求和鼓励学习的，也是静平反复阅读学习过的。他曾就《国家与革命》里阐述的一些问题与他认识的朋友探讨，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共产主义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高级阶段即进入共产主义阶段，那个时候国家将逐渐消亡。那位朋友和静平讨论国家是如何消亡的，是阶级斗争逐渐平息，大家都踏踏实实地搞生产呢，还是像现在这样斗争时起时伏，7、8年来一次，甚至有时候还会很激烈呢？现在看来，讨论的话题本身不重要，也可能不深入，但通过这种讨论使他活跃了思想，也使他对当时很多左的做法有了新的认识。静平读哲学书籍，主要还是读马列主义哲学，他下了很大功夫去阅读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静平在一个场合讲解辩证唯物主义，讲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年在窑洞里静平学习辩证法的时候也曾谈起过这个问题，即不要把辩证法简单化，矛盾的不同侧面是不可分离紧密联系的，相互作为存在的依据。辩证法的精髓固然是对立统一规律，但实际上对立统一除了对立还应考虑统一，唯物辩证法本身就包含事物的相互关联与事物的发展，含包括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等规律。简单孤立地谈问题一个方面而不顾及其他方面因素，肯定是有片面性的。如果认为辩证法的内容仅仅就是一个豆子，就把整个问题简单化了。静平研读历史著作也十分用心，我们初到梁家河时还只有初中生的文化程度，初中课程里并没有讲过世界史。静平在阅读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涉及不少名词和事件都与欧洲历史相关，看到以后觉得很生疏，静平就找到苏联出版的《中世纪史》来看。这部书他好像是从当地一位教员家里借到的，在这本著作中，从东西罗马帝国、从查理大帝到法国、德国、英国的近代雏形都有相对完整的讲述。这本著作也讲到了东方各国历史的演进和变化过程。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静平对欧洲诸国的发展史有了初步认识。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作静平也读过很多，比如平法批鲁运动时流行的一本书，即中山大学杨荣国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思想史》，静平当时也买了一本，兴致勃勃地阅读。当然抛开当时对中国古代儒家和法家 各个流派哲学思想褒贬不谈，作者介绍了这些学派的基本观点，以及在中国古代中国社会如何存在发展、如何推广演变的历史事实，使晋平对相关内容有了清晰的了解和掌握。晋平还读过大量文学作品，他不仅读书多，而且对文学有很高的鉴赏力。他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读过《离骚》，读过《古诗源》，读过《李白诗选》《三曹诗选》等。对于词作，他更喜欢读辛弃疾。有时他读古典诗词读得兴奋了，就跑到院子里大声朗诵，有时在山上劳动的时候也会朗诵。他的记忆力很强，读过后喜欢的诗词大多都要背下来。若前一天晚上读到了他喜欢的诗词，第二天他就会背给我听。一方面是他确实喜欢诗词的韵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考验自己的记忆力。我作为听众听他背诵，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总体上看，他比较偏爱慷慨激昂、豪放自信的诗词。当然，像李白那种飘逸浪漫型的，他也很喜欢。李白那首《将进酒》，我就听他背诵了多遍。这些中国古代优秀作品，让年轻的晋平更加地认识了我们这个国家，领略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变迁。这些作品给他带来强大的正能量，培育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可以说，晋平后来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建立在他对祖国优秀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今天晋平讲话常常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他影响之深。晋平读过的外国名著也非常多，近几年他在访问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时，都曾提到过他所读过的这些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他所列举的都是他认真读过的作品。93年也是晋平很喜欢的一本书，他经常和我们讨论法国大革命狂飙时期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战争与和平、1918、悲惨世界等，都是晋平非常喜欢的人文色彩很浓的名著。通过阅读这些外国名著，晋平的思维和视野得以开阔，心灵得到滋养。在文革中，因为文化思想方面条条框框太多，书籍匮乏，每个人的心灵都像荒漠。后来随着政治形势变化，逐步有些宽松，某些被主流认可的作品，如鲁迅全集等，都可以出版销售了，但毕竟还是有限制的。晋平仔细认真地读了鲁迅全集收录的几乎全部杂文，记得他曾给我介绍鲁迅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是租界两字各去掉半边。鲁迅当时住在租界地旁边，就称自己的住所是半殖民地的地方。我还清晰地记得，晋平有一次谈起鲁迅与胡适、陈希龄现代评论派论战中，徐志摩发出“待住”，让我们对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待住”，妙论时的深情并茂。 通过阅读大量经典著作，习近平的思维和视野得以开阔，心灵得到滋养。另外，军事和国际政治的著作对于他了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显然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哪些闪光的军事思想和智慧让习近平受益匪浅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第11篇朗读。一句苏联军队的豪言壮语让青年习近平久久不能忘怀。朗读者是河南大学石小林，一起来聆听。 大家好，我是靠谱青年的朗读志愿者石小林，今天由我继续为您朗读习近平的青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一些场合提到过他读军事和国际政治著作的情况，这些著作 对于他形成军事知识，了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显然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雷平生这样说道。确实，静平读过不少有关军事和国际政治的著作，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我们下乡时都带了一些书，其中静平带了不少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我带的书主要偏重历史和军事方面。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翻印出版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的书籍。这套书籍的翻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为了拓展我军高级指挥人员的视野而委托总参组织翻译出版。这套书包括罗斯福见闻秘录、隆美尔战时文件、太平洋战争、岛屿战争等。带到延川农村的书中还包括当时能得到的国外军事名家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战争论》等，还有中国的军事论著，包括《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选集》《三十六计》等，对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与作战方法，静平特别注意学习，又比较广泛涉猎和深入领会。比如《毛泽东军事文选》，这是军科院编辑的，毛泽东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发表的军事论著。静平对其中的若干重要著作潜心研读，特别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十大军事原则等关键文章反复阅读，以求贯通。在学习中，不仅要搞清毛泽东讲了什么问题，是如何阐述问题的，还要搞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提出和阐述问题，特别留意当时论述问题的时间、地点和针对性。1972年之后，随着国内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开展，报刊上也发表了众多有关辽沈战役的文章。他结合这些文章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有关辽沈以及淮海平津战役的指导原则等重要材料。对于三大战役中关键步骤和过程，如关门打狗、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小淮海和大淮海、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等战略举措，处置心中明了，耳熟能详。毛泽东军事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积极争取主动，不是被动地受对方制约，而要发挥己方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发挥不对称战争手段，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有人总结出三句话：对什么对手打什么仗，拿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充分领会这样的博弈思维、战略思维，对静平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启发应该是很大的。研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名著《战争论》，给静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慧眼和军事天才的描述。《战争论》是一部举世闻名的战争理论著作，解放军一些著名高级将领如刘伯承、叶剑英等都对《战争论》中的精辟论述了如指掌。抗战时期，毛泽东更是要求全军认真研读，并要求对《战争论》虚心求教，不得有丝毫懈怠。《战争论》在中国的知名度不亚于《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慧眼，是指在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 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以及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被称为眼力或慧眼，后者就是果断。一个具有慧眼素质的军事指挥家，有能力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条件下高瞻远瞩，看待问题，分析局势，带领国家与军队取胜。当然，那个时候的晋平还只是一名身在农村的普通知青，然而那时涉猎这些著作对他的启蒙，对他以后的成长，无疑打下了坚实基础。20世纪60-70年代，我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苏军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10月，全国进入战备状态，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我们在带来的书籍中也有一些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军事著作，如《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苏军战术的发展》《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等。由于熟悉苏联军队的战略战役思想和作战模式的目的，晋平花费了不少时间仔细阅读了这些书籍的重要部分。他高度赞许反法西斯战争初期苏军官兵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以及后续的莫斯科战役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意志、高度责任感和大无畏牺牲精神。那句祖国虽然辽阔，但我们退无可退，背后就是莫斯科的豪言壮语，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祖国虽然辽阔，但我们退无可退，这句豪言壮语确实让人热血澎湃，甚至热泪盈眶。其中蕴含着的力量，对每一名中国人和当今中国的战略来说也是意义深远。好了，今天的青春联盟之青春读书会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北京团市委的大力支持，感谢所有参与朗读的志愿者。 您还可以搜索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靠谱青年，或者在网易云音乐上搜索982青春联盟收听相关的节目。主持人黄源、施潇代表编辑初阳、孟雨、刘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心中有愿望，一定要去闯，实现最初的梦想。就算会失望，眼泪中会成长，不要有遗憾，只要下次更坚强。认真的脸庞，心中的渴望，努力就会有人